新团委员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是吴孟川报告新闻。政府将在部落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单位，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升到国会透露这个消息。另外，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孝智宣布，将到加三个地点，不计颁奖，比特特里甲新港试行新模式。单身者两客主办规划，预计年底之前开始接受申请，600名单身的租户将可受惠。政府考虑提供一笔特别的援助金，以抵消市场理事会上调杂费对居民的影响。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廷到国会答，政府每一年拨款5.39亿元。抵消市政府向居民收取的部分杂费。今年5月起，有意更新租约的主屋咖啡店需要提供至少4套经济舱双桌。沈廷答：国人对生活费的上涨，难免会担心。政府也正重视这个问题，因此当局将要求更多邻里咖啡店为消费者提供经济的餐饮。坐落到旺角甲旺角屋里村嘅两个新嘅消防中心，今年将正式投入运作。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柯良双也到国会透露，翻新之后嘅如龙西消防中心将到今年第三期展开。另外，柯良双也宣布，今年7月3日起，本地大型嘅超级市场将为塑料等接触性购物多。征收至少5000元，新的规定涵盖每一年营业额超过1亿新元的挑战业者，包括这种评价、内层公司、新松甲在因超市。为了减少国庆疫情的传播，政府将扩大以网作业试验计划，未来过年将到经济地区释放阿尔巴克详细的以网。市场规划目前涵盖30万户家庭，涵盖率大约占了所有住屋的30%，并占了床道有地板线的9%。本区域再次出现东北开荒潮，我国气象署预计床道今日甲明日两日将落雨，雨势有可能是会增大，即处地区的每日最低气温可能下探摄氏21到22度。李香阳夫妇因为涉嫌到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瑞作的司法听书之中提供假证据，正到接受警方的调查。但是两人目前身在国外，领导李光耀谷歌处理委员会的张志祥透露，警方已经通知伊人，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到伊人确切的情况之下完成调查的工作。新闻报告完了。